算行，再短暂的温柔能重复，这认识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感谢我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 早九点的望京，近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它浓重的神秘色彩，街上随处可见的日韩范儿，让历史悠久的望京充满了国际化的活力。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四站。 没错，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FM 999与奥宝仕达汽车集团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北京对于我而言就是机会吧，其实在老家的生活也挺安逸的，但我就是不甘心，想到大城市里边看一看闯一闯。父母在家也劝过我好多次，怕我吃苦，可是我还是坚持要来。刚一开始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很不适应，为了能让自己干出一番成绩，我基本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父母也为我操碎了心，比如你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还有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和你爸想你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突然发现，我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只是忘了分给他们一点点。又要过年了，其实我也挺想他们的。爸妈，今年过年，等我回家。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FM 999携手奥宝仕达汽车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吧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在电波旁来聆听这一时段的节目。首先来进入今日新资讯。日前我们获得了长城汽车高端品牌为旗下的为 W01 的车型申报图，新车的外观设计和广州车展期间发布的展车是保持一致的。根据我们从官方渠道获得的消息，这款车将会在4月份开幕的上海车展上正式上市。 工信部发布了长安轻型车全新 MPV 瑞行 K50 的申报图，新车搭载车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车身尺寸是4720x1770x1855。那目前呢，长安的轻型车旗下的产品均是商用车型，目前有神奇的 T 系列的轻卡、神奇的 F 系列皮卡，以及瑞行 S 系列的 MPV 和瑞行 M 系列轻客。那瑞行 K50 的推出将会进一步完善其品牌的产品布局。日前，我们从工信部获得了国产奥迪新款 A3 车型的申报信息。新车将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外观设计。此外呢，新车搭载了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了现款的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北美车展期间，我们从本田官方获悉，本田计划打造一款全新的混动车型，那这款车将会在2018年正式推出。此外，本田计划将旗下的双电机混动系统应用到皮卡车型上。日前，交通部运输部的路网中心对外宣布，在今年春节假期期间，1月27号除夕的0点到2月2号的24点，共计7天，小客车走高速不收通行费。按照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行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来说，免收通行费时间是以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普通公路车则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换言之，收费期间上高速的公路，那免费期间下高速不会被收费；反过来，免费期间上高速，收费期间下高速就是要收费了。2017年北美车展已经开始在美国底特律当地时间1月9号正式开幕。在本届车展上，除了北美市场主流的汽车品牌发布了最新的产品之外，也有来自中国的汽车企业在海外崭露头角。其中重磅的车型包括传祺的 GS7、传祺的 GE3 电动车。 人生总有不如意，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 Baby 你不要哭泣，哭红了你的眼睛，擦掉眼泪，换个心情，和我到海边去。周末我们去海边，带着你，带你去看太平洋蓝天和白云。周末我们去海边，让我带着你，和你一起去夏威夷，夏天多美丽。Baby 你不要叹气，人生总有不如意，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 Baby 你不要哭泣，哭红了你的眼睛，擦掉眼泪，换个心情，和我到海边去。周末我多美丽。

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苏然。那我们这一时段跟大家来说的是关于违章的一些事儿。我们都说了，在路上行车最近有一些问题，大家都是不断的在询问哈。各位呢，在线下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搜索新兴车帮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那今天我们就来说的是掉头拐弯的那一些事情。我想在司机朋友开车错过需要拐弯的路口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要掉头回去。不过在实际行驶，掉头可不是打打方向盘那么简单，一不注意您就会违章了。罚款罚分都是小事儿，出了交通事故那事儿可就大了。在咱们中国啊，开车是一件既费脑子又费体力还费眼力的活儿。路上不仅要时时地盯着千变万化的路况，在不认识的地方还要注意各种交通标志，一个不好就会走错路，走错路怎么办？当然是掉头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可以掉头，您知道吗？看，有位司机他可能会在这种双黄线的掉头，但是可以左转的路口不一定就一定能掉头，是禁止掉头的。这样的话双黄线掉头就是200块加3分。可能很多司机朋友都听说过只要可以左转的路口就可以掉头，但实际情况下不是这样，不仅要看指示牌，有时候还要看路上的指示线、红绿灯等交通标志。那有的路口允许左转但禁止掉头，而有的路口这正好相反，经常会弄得司机不知所措。那如果不小心违章，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200块加3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会问哈，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掉头，什么情况下是不可以掉头的？有一种就是，最弱的办法就是有禁止这个掉头的标识的，您就不可以；没有的话就可以。不完全是，有一些路口虽然说是可以左转的，但路上却有实线，其实无论是单时还是双时，都是不可以掉头的。另外，如果路口中央有黄色网格，它就是可以掉头的。黄色网格是禁止停车，不是禁止掉头。大家可以把地上的实线想成是一堵墙，压掉实线就等于撞墙了。另外呢，在人行横道上和火车道口也是不允许掉头的。例如图中呢，我们看到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情况，就是入口其实是允许掉头，但是停车线前是人行横道，在人行横道上是不允许掉头的。一边是黄线，一边是实线，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掉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原来开车的时候，我就认为一直认为红灯是可以掉头的吗？那掉头和左转不同啊，左转需要绿灯时进行，而掉头只要在不影响直行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进行，这一点注意很重要哈，就是说不是绿的就可以掉头的，在红灯的时候也是可以掉头的，有虚线是可以随时掉头的，没有虚线的时候需要等红绿灯。在有左转信号灯的时候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停车线前没有虚线则需要等待绿灯的掉头，如果有虚线呢就可以随时了。一些单独掉头车道那有时候会配有专门的红绿灯，这个您就看指示灯就好了。那没有禁止掉头的这种指示牌能掉头吗？一般来说没有禁止掉头的路段基本都可以，但是如果有明显禁止掉头路段的当然是不可以了。还有那种蓝色的然后掉头的这样的指示路段的指示牌，就证明前方路口允许，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掉头的时候还是要观察一下情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注意了，有那种左转的掉头然后在最外侧车道的，就是要看，我记得在西单北大街临近胡同那一边吧，那里的掉头车线是在第三四条线而不是在最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有一些司机嫌麻烦，经常会在禁止掉头的地段掉头，而有一些守规矩的司机则是因为路况不熟嘛，在掉头的时候不明不白的违章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准备掉头的时候多观察路上的各种指示牌、地上的标识线以及红绿灯等交通指示设施。另外在有交警的路口呢，交警的权力大于一切，大家根据交警的指挥就不会有错了。最后还是要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不罚款、不扣分、也没有违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我们的今日新车文，我们待会儿回来听一首歌。 所有思绪都一点点

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 6126211。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这一时段跟大家来聊的是今日新 K 车。 其实呢，在近几年，咱们国内这个 SUV 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基本上每一个车企啊，都推出了他们品牌的 SUV。 对，有这样的一批优秀的 SUV 的车型，也是层出不穷哈，有着非常出色的一些表现，也是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我们今天这两款车型呢，就分别是汉腾的 X7 以及吉利的博越。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对比过很多这个 SUV 车型啊，但是像这种纯国产的 SUV 车型呢，我们很少来对比。为什么要拿这两款来说呢？因为一，他们两者的市场定价比较相近；二，这两款车的性能呢也非常的相近，而且呢得到了很多这个国内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就把两款车拿来做一个对比，让您来看一看，让您来挑一挑哪款车更加适合您的购买。 首先呢，我们在颜值上，也就是在这个两款车的外观上来说一下哈，汉腾 X7 本身是什么样的？ 汉腾 X7 其实感觉它的外观更加要时尚一些，而且呢，就是如果不说品牌的话，可能你看的就看不出来它是一辆国产车，感觉很洋气，造型也很霸气。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外形上来讲，这个汉腾的 X7 要稍微好一点。 还是有一些视觉的冲击力的哈，因为博越这一款车是吉利目前旗下卖的最好的一款车型，用的就是很中庸和传统的家族式的一些设计语言在里面，还有就是传统的家族的进气格栅啊等等。那车身的侧面其实也是看起来比较保守和大气。在外观上我们这么看吧，这两款车其实都挺欧派的，不太像国产车做的那么的保守哈。 没错。而且这次呢，我们为了这个对比的科学性啊，我们分别选了两款车，是这个售价一样、定价一样的两款车。我们来对比的是汉腾 X7 的一个 2.0T 的自动御马版，以及博越 1.80TD 的自动至尊版。这两款的售价呢都是14.88万，具体呢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两款车的细节。 刚刚是在外观上，我们现在再跟大家看一下在配置上哈。首先在内饰呢是都是黑内， 那车里边的其实这个设计感还挺细腻的。 嗯， 十四五万的话，性价比真的很不错。 在内饰方面呢，其实这个汉腾的 X7 呢，它一直是以黑色的内饰为主色调，而且这个车内的质感呢也非常的好， 嗯、 特别是中控台整体呢，像驾驶员一侧有一些倾斜，这样呢更加便于这个驾驶员的操作，而且呢也体现了一个汉腾 X7 的一个人性化的设计。另外，除了这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握感非常的好。这个炮筒式的仪表盘的设计啊，更加增加了这个车的运动感。另外还搭载了很多这个智能化的配置，比如这个九英寸的这个超宽的彩屏中控屏啊，还有这个全景天窗啊，还有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偏航辅助、一键启动系统等等，都是增加了这个车的科技感。 嗯，再来看一下博越的内饰，其实本身来看质量还挺简洁的，它是环抱式的中控，还有一点点银色拉丝，可以拉一点点质感在里面。那这个灵感当时设计师说是来自于梯田，然后就是演绎有这个水波纹。同样是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用真皮包裹，而且这个还有一些自动驻车呀、后视镜加热呀、自动头灯啊、这个陡坡缓降等等的这样一些功能，其实是很好的一些配置在上面匹配了。 嗯，不过具体我们来看呢，其实在两款车的这个内饰上来相比较的话啊，这个 X7 其实比这个博越的豪华感要更加强一些、 嗯、 而且在配置方面呢，这两款车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汉腾 X7 的这个配置比博越的配置要更加高一点，多出了一些并线辅助啊、 HUD 抬头显示数字啊，还有前排座椅按摩等这些功能。所以呢，由此可见，在这个性价比方面，汉腾的 X7 要稍微的优于博越一些。 嗯，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看一下两款车的空间。既然是买 SUV 车型了，肯定就希望车身的空间要足够的大。 嗯、 那汉腾 X7 它这个本身除了前面的，其实人是完全可以自由进坐的，而且上下空间和腿部的空间都是很长。那后备箱它的容量也能达到344升， 而且它的这个后排座椅呢也可以支持一个座椅放倒、 嗯、 可以完全满足咱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需要了啊。 嗯， 而且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博越的这个这个空间的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博越的空间方面啊，同时也是这个前排跟后排的这个座椅呢都有足够的乘坐空间跟距离，而且呢这个行李箱呢博越呢是稍微有一些逊色，因为它的这个后排这个按比例放倒之后呢，并没有在底面形成一个平板，就是说它放倒了之后依然是一个侧脸、 嗯、 就是一个侧面，可以说有一些遗憾。 嗯，那这么看，从空间上来说，虽然说两车的空间表现都是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的，但是还是不能否认哈，好像汉腾的这一款车表现确实还比博越好那么一些。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动力方面吧。动力方面呢，这两款车都采用了是一个这个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嗯， 在动力方面呢，这个汉腾 X7 采用的是一款 2.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而吉利的博越采用的是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动力输出方面，汉腾 X7 具有一定的优势。 吉利博越这款车是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配的是6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其实它通过不同的车型不一样，它应该这个马力的输出和最大功率也是不同的。 嗯， 所以其实在动力上这一块对比参观对比两款车型，汉腾在 X7 它在动力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对，特别是他们两款车在这个价钱完全一致的情况之下啊，这个 X7 的这个动力方面要输出更加强劲一点、 嗯、 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个数据来看哈，汉腾 X7 呢已经有了一个挑战同级别 SUV 的一个强大实力，而且从价格上来看，虽然两款车价格这个相同，但是明显汉腾 X7 的这个配置要更加的丰富，从而这个车的性价比我们认为要更高一点。所以呢，大家整体来看，如果您需要入手一款大概就在15万左右的一个国产的 SUV 的话、 嗯、 我们认为这个 X7 会比这个博越要更加适合您的入手。 没错，那各位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哈。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然后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夏天的晚风，一起去散步，带着一只胖小狗，心情很轻松。疲惫、无奈和忧愁都丢进风中。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喜新不厌旧，来说一说在过去的一年汽车圈的那一些大事件。转眼间哈，2017年已经来了，那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面发生了好多大事儿。在这么快节奏的社会里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一的回望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比亚迪唐撞翻大众，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比亚迪似乎从来都不缺少话题呢，因为有着强大的比亚迪粉，所以说话题也能制造出来。在比亚迪秦之后，唐开始成为了热门，撞翻大众朗逸这件事儿，本来比亚迪唐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唐车主为了显示比亚迪车这个特有的那种自豪感，就很高调的表示已经撞过几辆车了，还到处接受采访，最后还被别人利用炒作了一把。那最后呢，舆论开始纷纷指责这个比亚迪唐车主啊，不应该下如此狠手，高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二个，日产收购三菱有一条路叫套路。2016年最大的收购案是非日产莫属了，他收购了三菱汽车34%的股权，成为了后者最大股东。日产这一次很有心计，先是举报三菱油耗造假，在三菱面临罚款和指责的时候，又主动收购其股份，真是个心机婊，全是套路。但其实这是一部精彩的商战片，日产在三菱造假门事件当中是收获颇丰，而对于三菱汽车来讲，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因为这几年它发展的确实不太好。这个时候有了日产的帮助呢，说不定还会有所改善。第三个，新能源骗补政策引导下的贪婪。其实关于电动车生产商骗补的行为呢，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以前都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是不能太过分了。据说几年前，一家自主车企为了在车展上能够将自己的新能源车展示出来，在车展前几个月才开始做，那因为时间仓促呢，就找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厂来做电机电池。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啊，但是在车展上确实出现了这一款新能源车，只是车门被锁住，车窗也全部被遮挡，也就是说只能在外面看到一个壳。类似的骗补行为数不胜数，根据中西协数据，72家车企狂骗92亿，201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33万辆，而查处的72家骗补企业共计是76374辆，涉及的金额是92亿多啊，也就是说2015年每卖出4辆新能源车就有1辆骗补，而平均每辆骗补的新能源车平均下来有12万，真的太可怕了。实际上骗补的新能源汽车真的全部被查处了吗？不见得哈。第四件事情，自主品牌高端化，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在自主品牌当中，吉利和长城一直都是舆论的焦点，因为这两家企业最近两年都是风头正劲。那恰好呢，这两个品牌在2016年分别要做自己的高端品牌，吉利要做这个Lynk & Co， 那长城要做威。其实这几年自主品牌一直想向上突破，因为品牌突破对于溢价有着很大的提升，观致就是个例子，可惜呢并没有真正的成功。而长城和吉利在高销量的支撑和背后也想再突破，很多人对自主品牌的高端化呢也是表示担忧，尤其对长城这样没有深厚高端品牌背景的企业。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上汽和奥迪的合资，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奥迪是德系三大豪华品牌中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因此如今赚得盆满钵满。可如今市场庞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奥迪似乎并不满足只和一汽合资，去年就跟上汽谈合作，但是遭到目前奥迪经销商的强烈反对，因此呢也是暂时搁置了，放到了今年2月份再谈。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奥迪已经决定了在中国开启第二家合资企业，又是经销商能够阻止得了的？开始的时候经销商已经拒绝提车威胁，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妥协，多家经销商开始重新提车了，上交奥迪几乎已经成为定局。还有一件事情，在去年的时候呢，好多人都纷纷在朋友圈转发，就是奔驰高管辱华。那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这件事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身为奔驰的高管居然因为口诀骂出杂种这么难听的话，让德国人的严谨形象轰然崩塌。其实中国人对德国还是挺友好的，而身为豪华品牌奔驰的德国高管竟然素质和教养如此低下，心里如此黑暗，那一副高傲优等人老子天下第一的恶心嘴脸。同时这样一个行为也严重影响了奔驰品牌在中国的形象。在你的地盘我让你三分，那是无可奈何，在我的地盘我当你是客，但是不要得寸进尺。以上就是去年发生的这样一些汽车圈的事儿哈，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搜到星星车帮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那今天的喜新不厌旧，今天的星星车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潮湿的味道，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